天清晨七点钟，兄弟我不明，一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醉动听，体醉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3，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中秋愉快啊，假期愉快。 大家早上好啊，也非常感谢像9144、像北四二我是曼联以及晨晨给大家发来的祝福。准时打卡听雄鸡啊。 谢谢大伙儿啊，这又是一个现在已经是不是小雨了哈，就是往那个中雨的方向要去发展了。这么一个下雨的早上啊，大家伙儿还能起来啊，真是不易哟。痞子宝刚人说起床出门玩水去喽，玩水去 啊对，小朋友们非常喜欢，是吧？ 家里人也说这雨啊溜溜下夜了啊，确实这一场秋雨一场寒，今儿早上起来更觉得有那个秋天凉的感受了。 我可真不觉得是下了一夜 啊，怎么呢？ 是下了一天加一夜。 对对，是昨儿也已经下了，虽然说雨比较小啊，那也是一天。我们今天的话题也聊聊全运会啊，全运会的各项比赛都在进行当中。 而且前两天呢，咱们也聊到，就是说这个一些王者之师哈，拿奥运会冠军容易，拿全运会冠军难。但是昨天的游泳赛场开始比赛了，一发现，还是我觉得还是奥运冠军厉害 啊。最后你就看看那个汪顺的那一场，什么邓紫棋吧、李易峰吧，星光熠熠，最后还是汪顺拿冠军。 所以呢，就是大家也聊一聊哈。看现在全运会这个比赛，到底说是全运会冠军好拿，还是奥运会冠军好拿？谁真的是更厉害？ 那另外明天男篮的比赛就打响了，北京男篮能不能成为这一次全运会上的一个搅局者啊？毕竟我们分组还是挺有优势的，只要把湖北和陕西给灭了啊，我们就是小组第二，能够进前四。进了前四，那就不好说了。 对呀，加冠就说了。爱谁谁，咱不怵，死磕吧。 以一个年轻的姿态去死磕我们也跟辽宁、浙江掰掰手腕。 对， 广东咱惹不起。 但如果咱要是小组第二的话，可能打广东的这个概率会大一些， 特别高。 平爷则说了，希望雨早点停。今天这一白天恐怕很难。天气预报就是预计得到傍晚的时候，这雨可能才会慢慢的变小，才会停下来。 所以您要是今儿有什么户外的这个休闲的计划，那可能得改计划了。明儿是一个大晴天啊，天气预报显示咱不行，改到明天。好了，大家伙儿继续来聊着我们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在开通当中，新浪微博上也有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您来关注。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详细内容。 全民全运，同心同行。北京体育广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特别报道，相约西安，筑梦全运。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全运会的比赛的情况。那昨天空手道比赛是结束了，东京奥运会的铜牌得主巩俐为北京队获得了女子组选手61公斤以上级的冠军。确实巩俐也是从东京奥运会开始就是备受关注，因为颜值实在是太高了。 对，女神级的运动员啊。而且也有这个网友开玩笑的说，这走在路上这将来 一个眼神、 啊、一亮相啊，眼光一闪，身边迅速两米之内没有人。 对，就是一给你一个眼神，自行体会、啊、这感觉。不过确实，功利这个脸是长得特别甜美的那种，但是在赛场上呢又特别飒啊，真是又美又飒。最美空手道选手功利全运夺冠了，也是用实力在带动项目的发展。来听一下我们的记者李维带来的报道。 全运会空手道的赛场因为奥运铜牌选手功利的出场变得异常的热闹，而功利也不负众望，为北京拿下了这枚女子组手61公斤以上级的金牌。昨天的比赛，功利一路轻松杀进了决赛。面对山东选手焦温露，功利开场非常的谨慎，短暂的相持试探之后，他逐渐开始了攻势，并且利用快速的进攻取得优势，以3-0战胜了对手，拿下比赛。功利如释重负，他告诉记者，自己因为东京奥运会上的轻敌错失了金牌，全运会的夺冠也让这个遗憾得到了弥补。 自己还有一股劲儿没有撒完，然后就给赌回去了。 今天能不能把那口气撒出来呢？ 其实今天呢，对自己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因为相对于奥运的比赛来说，今天的表现其实是真的是自己还是挺满意的。其实 功利能够在全运会上依然有着不错的状态，和他在隔离期间坚持训练密不可分，一天朝着一个点打上几百圈。这样的毅力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 就是一节课训练起码要打几百拳，踢几百腿，然后都是朝着一个点，就朝着一个点位打，然后不可以这样乱刺，就是朝这个一个点位打，然后就是一直在磨练吧。我觉得就是以次数来磨练。 而对于他来说，从55公斤级到61公斤级，自己也受了不少罪，尤其是怎么在赛前让体重上去，他也想了不少的办法，有的办法也是实属无奈。 然后每次我都自己在超市买一瓶果粒橙，然后扛着去国外喝，就称重的时候喝，一喝喝个两三公斤，喝完难受，喝完整个人都肿了，而且就跟吹气的似的，然后整个人都肿了。 除了出色的成绩，22岁的功利也是颜值在线，他也被大家称作最美的空手道运动员。对于这个评价，功利有着这样的回应。 那倒没有，他们是没见过我训练的样子，就见我训练样子就不会觉得我最美的了。运动员就专注好自己的比赛，自己的训练，这才是最重要的。 正是有了像功利这样的人不懈的努力，空手道这个项目在中国发展的15年里才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虽然下届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很可能无缘，但功利并不会因此放弃。他说，后面还有更多的比赛可以去角逐，比如自己一直期待的世锦赛。而北京队的教练于东说，相信通过奥运会的带动，空手道会在中国有着更好的发展。 付出的人很多，然后呢，喜欢这个项目的人很多。现在社会上的一些俱乐部，还有各个省的发展，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庞大的一个人群了。我相信，不一定说是能不能进入奥运会，然后这个项目就得不到大家的喜欢。我觉得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个项目有它的魅力，有它的存在的意义。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昨天全运会上进行的游泳比赛，结束了女子4x2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像刘雅欣、叶诗文、尹佳和和吴越组成的浙江队是以8分45秒09夺冠，把广东队在上午预赛创造的全国纪录又提高了15秒左右。杨俊轩压阵的山东队是以8分47秒11获得了亚军，广东队8分51秒65获得了第三名。 而且第二棒叶诗文游的啊，让这个网友惊叹速度之快。另外呢，在4x100米的自由泳的决赛当中呢，参加东京奥运会这个项目的争夺的程玉洁、朱梦慧、艾衍涵和吴清峰组成的联合队是以3分35秒50夺得了冠军，这个成绩稍微低于他们自己所保持的3分34秒76的亚洲纪录。刘湘由第一棒的广东队是最终呢获得亚军，河北队获得了第三名。 那昨天的全运会女子举重87公斤以上级的决赛，东京奥运会的冠军李雯雯以320公斤的总成绩，也没有任何悬念啊，继续夺得了金牌。那详细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一下齐良博带来的报道。 昨天在陕西渭南举行的第14届全运会女子举重87公斤以上级决赛中，东京奥运会冠军李雯雯以320公斤的总成绩为福建队再添一金， 里约奥运会冠军32岁的老将孟苏平以302公斤的总成绩摘得银牌。新老两位奥运冠军在全运会的舞台上同场竞技也堪称经典。东京奥运会赛场上，作为中国举重队唯一的00后选手，李雯雯人小力气大，夺得了女子87公斤以上级金牌，赢了亚军的英国选手多达37公斤。在全运会赛场上，国内选手能否给三项世界纪录保持者李雯雯带来压力，也是昨天比赛的一大看点。在昨天的比赛中，孟苏平的表现同样强劲，以抓举130公斤、挺举172公斤、总成绩302公斤向李雯雯发起了冲击。不过在经过了东京奥运会的洗礼之后，李雯雯表现得更加自信，以抓举144公斤、挺举176公斤、总成绩320公斤夺得金牌。赛后李雯雯表示， 觉得这个全运会的比赛跟奥运会的比赛相比，哪个对你挑战来说更大一点？ 都差不多吧，现在看来都一样。对，终于可以歇一歇了，去挑战明年的亚运会拿大满贯。 隔离这段期间是怎么保持这种状态的？ 就是教练每天拿着视频看着我训练，看着两个小时每天。还好吧，因为这些我教练没有去让我去操心，一直都他在帮我规划着，然后就帮我调整，所以这方面我一直没有去多想，就是配合教练就好了。 此前网上曾热传李雯雯在酒店里自己搬床垫的视频，也让很多喜欢她的粉丝十分关心她。李雯雯透露， 不是折腾，这个是每个人都会，只是说我发出来了而已，大家都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举重运动员的腰不太好。 在社交媒体平台中，粉丝对她的各种称呼中，她最喜欢的是 大宝贝，是我的教练起的，所以我肯定喜欢大宝贝呀。 对于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李雯雯是这样计划的。 中秋节我听我教练的，我教练让我怎么过就怎么过了。 而李雯雯的主管教练吴美锦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未来。 毕竟那个离那个下一届的奥运会相对有点近，所以说我也回头我还在跟他聊一聊，看看可以吧，但是呢时间尽量短一点，是吧？我们因为这个还是最后还是希望能够往巴黎奥运会那块，毕竟只有三年了嘛，所以说又要去放松一下，但是同时又要点到为止，这个毕竟没办法，先把这个事情当前的事情干好，这是关键。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全运会上的三大球项目啊，大家也都在关注着北京男足 U20 男足，这是咱们阔别了12年之后又重新站在了全运会的赛场上，但是很可惜的是，因为亚冠联赛出现的这个小球员啊滞留海外的情况，所以这支球队也不是全主力来参加陕西的比赛，但他们依旧是北京足球的未来啊。详细的情况也来听一下李维的介绍。 在今年5月全运会足球资格赛上，北京 U20 男足以小组第一晋级了全运会的正赛。要知道他们已经阔别全运会的舞台12年之久，所以小伙子们当然希望在正赛上取得更好的成绩。按照计划，这批01年出生的适龄球员将会先参加亚冠联赛的比赛，然后回国完成隔离，继续征战全运会。但由于疫情出现的变化和意外，大部分主力也因此错过了全运会的比赛，这让北京 U20 队的实力大打折扣。作为球队的专职领队，北京市足协的副秘书长高俊表示，为了保证顺利参赛，这支球队在组队的时候就有着相应的预案。 不可控的因素之后呢，从这个报名参赛的角度来说，完成这个比赛是没有担心的，因为这前期呢都有些准备。但是呢，从报满的40名球员里面，他是年龄差是比较大的，只01的就是最年龄最好的只有2人，02的有6人，03的有6人，04的高达8人。04年他才17岁，跟其他队这个01的打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年龄的差距让北京 U20 男足在全运会上遇到了极大的挑战。球队在首场大比分失利之后，后面的比赛也遭遇了连续的失利，最终获得了第8名。高俊说，这个名次在赛前也有所预料，不过球队和最终夺冠的浙江队那场小组赛的表现还是让人看到了希望。 冠亚军决赛中浙江也是冠军队，我们跟浙江这场球打的是非常好的，90分钟之内是这个平局，在补时2分钟的时候被浙江队进了一球，也就是说我们作为第8名球队跟冠军球队的差距也没有想象那么大， 当然啊，这次我们也是指导思想也比较对路的，就是防守反击。 其实对于全运会男足的关注，就是对于各地职业足球未来的关注。这支北京男足有不少的好苗子，在将来也有机会代表国安站在中超的舞台上。 这批全运会的孩子确实肩负着北京职业足球未来的重任。从人员来说呢，40名里边肯定是0102是质量最好的。如果借助123的政策，国安这边能够大胆启用这些年轻的0102球员，我相信在他们这批里应该能涌现出2-3名这种能到一队水平的球员。近两届全运会或者说10多年以来，这些孩子一直在北京踢球，他就没有流失，所以这波孩子是还是不错的。 当然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能够有机会去比赛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全运会这样的较量。不过按照目前全运会的赛制，其实真的非常的残酷，因为除了东道主，只有7支球队可以入围决赛圈，这就大大降低了晋级的机会。比如前两届全运会，北京队都没有进入决赛圈，而这次一直青训基础不错的山东也没有晋级。高俊说，这样的情况多少有些奇怪。 全运会这个比赛不单单比的是这种积累啊，或者说这几年的努力啊。山东队这次非常的可惜，2支队伍都没有进入决赛圈，那这个又如何解释？所以我现在感觉啊，全运会这个赛场比较奇怪，需要一点点的球运，因为他这种7支球队进入到决赛圈这种残酷的赛制啊，特别的难。 尽管说前两届全运会北京男足因为组队仓促、分组不佳、赛制残酷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无缘正赛，但北京足球的青训确实也需要提升，而这次全运会也给球队积累了经验。高俊说，北京足球有信心在下届全运会上继续入围决赛圈， 给他们与更细致或者说更到位的这种训练，不管是从体能、心理还是从技术，因为每次带完全运会教练都比较有心得，有的说体能是基础，技术也是很关键的，这些呢都是一些宝贵积累财富。在2025全运会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希望能够继续进入这个决赛圈的。 大家也在说啊，这个全运会上的三大球，晨晨说，哎呀，听着咱们北京男足 U20队的消息哈，就觉得人那个浙江男足拿的第一个成年组的冠军挺名正言顺的，也算是对他们深耕青训的一个奖励。 实际上全国在足球青训的这个领域当中，像山东对吧，像浙江，这都是属于青训做得非常好的地方。尤其是浙江，在上一届全运会当中，他们就是拿到了亚军，就比较遗憾，就张玉宁他那波97的这一波，比较遗憾没有能够拿到金牌，点球输了嘛。那这一次浙江队呢能够拿到这个金牌，也是这么多年付出的一个回报吧。其实对于咱们北京来讲，这一波孩子如果没有亚冠的这个波折，也是有机会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去冲击一下奖牌的。虽然说时隔12年没有进入过全运会决赛阶段的比赛了，但是这一波孩子在全国的横向对比当中还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只不过就真的是很遗憾，因为亚冠的任务，因为这个疫情的突如其来的变化，他们错过了这一届比赛。不过就像刚才采访当中所提到的，下一届全运会吧，这些年轻人经过这一届全运会的锻炼，一个方面是希望在下一届全运会当中他们有表现，另外一个这是北京足球职业足球的这个人才储备啊，希望通过全运会的锻炼，希望通过未来咱们青年联赛也好啊，还有这个预备队的一些训练比赛也好，能够有人走进北京国安队一队。 那魏先生说，哟，今儿还是百队杯的日子呢。 对， 说今儿应该表扬一下还在大雨当中参加百队杯的小球员们。 昨天就有这个照片我看到了。 说这么恶劣的天气毫无惧色。真棒啊，给孩子们点赞。百队杯的这个时间也跟往年有一点不一样啊，往年都是在火热的夏天的时候，现在已经是入秋了。 今年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进行比赛已经是相当相当的不容易了。前一段时间也是因为疫情的这种变化嘛，比赛出现了暂停，也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享受足球的乐趣吧。有时候在雨中踢球是一种别样的滋味。 长大了回忆起来觉得是特别，其实特别美好的一件事儿。 嗯，就是感觉是就是电影里经常会出现的那个慢镜头、 哎、包括我们小时候我印象当中就在这个雨中去打篮球， 嗯， 就那球拍在柏油地上溅起都是水花，你不能保证这球拍起来有多高、 嗯、 但是大家依然对这项运动充满了热情，就、 嗯、 那是比较有意思的一种回忆吧。 哎，就是汗水跟雨水哈， 哎， 交织在一块儿的那种酣畅。 嗯，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全运会女排成年组的比赛，结束了循环赛的第四轮较量，天津女排3-0力破上海的不败金身，也斩获了循环赛3连胜之后升到了第二位，3局的比分25-18、25-23、27-25。那上海首败，不仅把榜首的位置让给了全胜的江苏，还是因为积分少。与同胜场的天津现在已经跌到第三位了、 嗯、其实就像赵军说的，与北京啊，雨一直下，气氛有点尴尬，这北京好像不大尴尬上海女排有点尴尬是吧、 嗯、是这、嗯、这回尴尬的是上海女排、啊 哎、用在这个地方这首歌很合适啊。另外呢，在全运会的这个比赛当中，江苏中天钢铁女排是直落3局3-0零封了广东恒大，将成绩是改成4胜0负7，11分排在第一位。其中呢，张常宁携手龚翔宇在第三局创造了最悬殊的25-6这样的一个比分。那广东恒大呢，虽然是有名帅方言压阵啊、女排集训的国手李坤啊、陈佩妍啊、田悦，但是依然是难以抵抗江苏。他们现在这成绩呢是1胜3负积4分，出现的形势也很不利。 嗯，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三人制篮球啊，这一次在全运会上的U19组的比赛也是激战正酣，这也是这项运动第一次加入奥运会的新兴运动在全运会上的青春风暴。来继续听听于伯川的报道。 动感的音乐，纵情的欢呼，热闹的氛围，第十四届全运会三人制篮球的赛场成为了一片洋溢着青春和活力的海洋。这项在东京首次入选奥运会的新兴项目，在陕西西安的全运赛场也迎来了惊艳亮相。前来参赛的运动员们纷纷表示，三人制篮球和五人制相比，在比赛节奏、球员的技术特点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来自湖北 U19 女队的丁义可就说， 我觉得两者差别其实挺大的吧，因为五篮嘛是10个人围绕着一个球，这个6个人围绕着一个球，然后它的转换速度非常的快，而且也没有太多换人时间，也没有休息的时间。对球员的技术特点的话，我认为首先最佳要强的就是个人能力，五人的话它分得非常明显，那三人的话你只要就是个人能力够强，你能防得住高个，高个也能防得住矮个，那就可以。 福建 U19 男队的吴崇奇打三人篮球有2年多的时间，他说3对3篮球对体能的要求很高，平时的投篮训练也很有特点。 就感觉是体能吧， 体能是吧， 跑得比较多。 然后投篮这边会练哪些练得比较多？ 投篮就1分钟投篮、2分钟投篮、3人2球投篮。 湖北 U19 女队主教练辛爽介绍，在运动员的选拔和技术训练方面，三人制篮球也有许多不同于五人制的地方。 因为三人篮球那明显的他人就比较少，所以他对个人能力的要求的话会更高一些，包括他的体能啊，因为他的转换速度和强度是非常大的，所以他的个人的综合能力要求非常高。因为他的远投的能力，因为他在高强度下快速下，而且还要保证那个远投的命中率，所以在这方面的要求肯定是要高一些。 亮相全运会赛场的三人制篮球受到了观众和选手等各方的肯定，这项充满青春活力的运动也有望在国内实现更长足的发展。中国篮协三人篮球部副部长尹哲表示， 三人篮球它其实就发源于60年代的这个街头篮球，然后呢在2012年国健篮联将三人篮球正式进行项目立项和规则的梳理，当然它经过短短几年推广就进入奥运会，也是这个项目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福音和福祉。在这个项目当中啊，我们中国在推广是一直在走在世界的前列。那么在下一个阶段当中，中国篮协将借助整体的赛事等级划分和运动员积分体系的建设，将赛事进一步的进行落地和推广。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篮协将作为一个赛事认证方，认证更多的社会赛事，进入到我们整个三篮球大体系当中，形成一个共同发展、共同推进的一个局面。 好，我们也继续来看看咱们北京三人篮球队啊。 刚才这个报道呢是三人篮球 U19 组的比赛， 对， 现在呢成年组了，本来其实应该是 U22，后来呢因为这个联就是全运会不是延期一年嘛，有一些这个队员就超龄了 啊， 后来最后整个就是索性就成年组，就不再是 U22 了。但是呢咱们北京代表团出征的三人篮球成年组的球队是清华男篮代表队。 清华男篮的主教练咱也都是老熟人啊，陈磊陈指导。 对，前首钢队的队长。 队长陈队，现在的陈指哈。昨天以清华男篮为班底的3-3的北京男篮也是抵达了西安。其实这支队伍从资格赛开始是不被看好的。 对。 第二阶段居然全胜啊，晋级了决赛圈。清华男篮的小伙子们也即将要登上全运会的赛场，那面对更高水平的角逐，陈磊指导说，年轻人，学霸们啊，什么场面没见过？ 对， 不会背上这种成绩的包袱，要在全运的舞台上充分的来展示一下自己。 就是我们今天抵达西安的这个情况啊，首先从北京出发，因为我们今天是报道日啊，19号，一切都比较顺利，就是大家都感觉到非常的这个热情。人员的构成是这样，就是我们今年的人员的构成参加3-3都是以这个清华大学的学生全部都是啊，然后呢主要就是因为前一段这个赛制最开始的时候是有年龄限制，是 U22，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呢可能延缓了一年，所以呢从 U22 呢直接改成了成年组，所以对球队的整个这个一个前景啊，包括这个整个的这一个实力来讲，其实就可能是应该最弱的吧，在打这个预赛之前大家都是不是很看好我们这支学生军吧。基本上这个所有的这个比赛的一个人员配置啊，基本上各个队都是以专业球员居多啊，不是就是专业打3-3的球员呢，就是可能在 CBA 上像福建队的王哲林、陈林坚啊，包括打预赛的时候这个河南队的姜雨欣啊，这些都回来了。要不就是一些专业的3-3球员啊，经常在3-3球场上出现的，像郑毅啊，包括生命队有几名球员都是就是在国家队3-3啊露过面的一些球员嘛，反正整体实力还是我觉得是全国的最高的水平。我觉得进入决赛可能是对完成了一个最初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目标吧，但是我觉得进入决赛顺利出线呢已经给球队增加了不少的信心。这些球员在最近这一段时间的训练也比较刻苦，具体并没有说要打到什么样的名次，我觉得首先要展现出清华男篮代表北京也是咱们北京篮球的一个这种顽强的一种精神吧，我觉得首先要体现精神面貌吧。带队员们来也是这个，因为他们都没有参加过全运会，所以第一呢可能就是也带他们见一见这个全国最高水平的这种体育盛会，第二呢就是放开手脚去拼对手，因为没有什么更大的压力，包括这个咱们北京篮协这边也没有给我们一些这个具体的这一些这个名次要求，就是还是要打出水平吧，打出我们这个年轻球员的这种活力和拼劲儿来，也可以让全国的这些篮球爱好者多了解一下学生篮球，多了解一下3-3。 熟悉的声音啊，陈指的声音许久没听到了。 然后陈震也说呢，陈磊加油，相信清华哈。我也看了一下这个三人制成年组篮球赛的赛程，是22号开始比赛。他这个赛程和奥运会的时候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上午一场球，下午一场球，一天打两场。然后呢这个8个队打单循环。打完单循环之后排名小组第一和第二直接进半决赛。小组第七和第八，也就是这8个队的第七、第八就可以休息了。然后3-6打交叉淘汰，那是叫1/4，然后赢了之后再跟那个第一、第二打半决赛，再打决赛，就跟那个奥运会那个赛程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荣荣斋说，陈磊还是以往的沉着啊，希望能带着这支小球队啊取得好成绩。俏说想起当年陈指在老马谢幕比赛那镜头了。陈指传给老马，老马一漂亮的3分投进，哨响曲终，让人有点泪目 第一次冠军，如果想想的话，当时老马被罚下了。 嗯。 然后呢，最后那个罚球是陈磊在罚球线上罚的。 哎、嗯。 罚中之后，然后咱们赢了那场比赛，拿的总冠军。 是 啊、 嗯，穿着黑色的 T 恤啊、 嗯， 捧起了总冠军的奖杯。 第一年那个冠军的奖杯是蓝色，就那个 T 恤衫 T 恤是蓝的 是蓝色的、 嗯， 然后第二年才改成 黑 色。 嗯、 对，嗯。 啊，确实，当年的陈队啊，当年的大白，现在已经是教练组的最关键的人了啊。所以看看这一次带着清华男篮会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哎、但是这8216说呀、 嗯， 毕竟是学生军、 哦 应该不会成为搅局者，打出良好的精神面貌就行了。 哎哎，您混了混了， 咱岔乎了啊，聊岔皮了。咱这个成为全运会搅局者，聊的是五人篮球，因为明天五人篮球北京队就将出战了 啊 ！U22 啊， 对，谢立斌指导啊， 加上 助理教练张云松， 张云松指导啊， 对，将会带着球队在明天出征。那三人篮球这个比赛呢，是22号，是后天、啊 嗯， 后天上午第一场比赛打陕西，然后呢，下午第二场比赛呢是面对这个叫联合队，也就是胡金秋他们那个队， 嗯。 啊 嗯，大家伙儿也继续来聊着啊。您觉得北京男篮这回啊，北京 U22男篮啊、 嗯， 这回能不能成为全运会的搅局者？我们也进入今天的体坛热搜榜。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体坛热搜榜啊，看到还是全运的这些奥运冠军们啊，继续是登上了各个平台的热搜。 嗯， 首先就是小叶子啊，叶诗文一棒追回10秒啊，网友说直接给跪了。就在女子4x200米混合泳接力的决赛当中，浙江队获得了金牌。那其中在第二棒的比拼里，叶诗文是凭借着自身实力，从落后2秒以上追到领先8秒以上，这一棒就快了10秒。网友说，从转播画面来看，这就叫一骑绝尘吧。 嗯， 没办法，现在这字音的规定，咱只能这么念啊。 反正就是快就行了、 嗯、 啊。这个网友就说，直接给跪了。 嗯， 而在游泳池里边，这个跪了就沉下去了。 哎，要在游泳池能就是跪了还不沉的话，那真是需要技巧的。 那得跟花游的姑娘们去学习探讨一下。 真 是 这太高难度了。 嗯。另外呢，就刚才小叶子这个追回十秒啊，就是在昨天是上了热搜榜的第2位， 嗯、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高了。 嗯。 排在第7位的还是咱们的游泳选手，也是在全运会上的、 嗯、 汪顺，在400米混合泳冠军混合泳决赛当中夺冠，实现了自己的3连冠。因为确实也帅，再加上呢、 嗯、 昨天关于汪顺的这个热搜啊，好几条什么中秋的祝福啊什么的，所有最后就哎捏合在一起了。 嗯， 他在这男子400米的个人混合泳决赛当中呢，是4分12秒76，实现了3连冠，而且最关键的是他自己在全运会上的第10个冠军啊，冠军上双。预赛呢排名第3的汪顺是第6道，他蝶泳排在第1位，56秒53，领先排在第2的刘宗玉是1分30秒。仰泳呢继续领先，蛙泳就是第3的泳姿是他的这个最强泳姿，把差距拉开之后3分13秒99，领先呢已经是达到了2秒46。在最后的自由泳决赛当中呢，虽然是刘宗玉是缩小一些差距，但是汪顺还是4分12秒76夺得冠军。 嗯，确实现在汪顺是接过了这杆大旗啊、 嗯、 成为了浙江游泳的一个领军人物。 而且关键呢这也帅， 主要是帅， 形象也好，是吧？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新媒体啊，短视频的传播 啊、 嗯， 也特别符合现在的审美。哎，不过我真的还记得辽宁全运会那会儿， 嗯， 汪顺还是一个小朋友呢，就是他那时候身体还没有完全长起来， 嗯， 就觉得是一个小男孩儿。就现在整个就是身材变得更魁梧了之后，哎，还真是有那个男子汉那感觉了， 有领军的这个风范了啊、 哎！ 毕竟是又一个4年一个全运周期过去了嘛。 啊、 嗯， 俏问汪顺长什么样？他谁呀、啊？您还没有领略过这地表优秀的人类、 啊、 是什么样？是吗？赶紧搜搜去。那天咱家里人有一位，那肯定是一大老爷们儿啊、 嗯。 搜完之后说，我一大老爷们儿居然，哎，看着看着已经看了几十张汪顺的照片了，停不下来了。 嗯 确实很帅啊。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在微博热搜榜的第19位，是来自于咱们的国乒的运动员啊，孙颖莎，说不允许号码布有任何的褶皱啊，真是一讲究人，这是不是也属于一种强迫症啊？ 而且这个号码布特别逗，是在背后那个号码布，你知道吗？就是他别在这个比赛服的后面那个小视频， 其实看不见哈， 看不着。但是他可能自己觉着吧，他有个褶呢，他坠得慌还是怎么样？就是在这个乒乓球台稍微调整了一下之后，就找裁判去了，跟裁判说。你帮我把这个布重新给我别一下，裁判专门还下来给他重新整理好，铺平了，给他别上，来继续比赛。 所以任何一个小的细节哈，真的都有可能影响运动员当场那个状态。孙颖莎可能是这点上过不去，跟号码布过不去。 对，你看这个陈梦是那大杯子是吧？ 必须得有那大杯子护法。 在之前还有那谁，侯智慧是吧？侯智慧保温杯。 对， 喝热水 啊，就所以呢，就是这些赛场上的小细节，咱也别苛求让人李铁知道赛场边上不能 吹头 发， 是吧？吹吹吧， 吹 吹 啊，吹 吹, 吹, 吹缓解缓解心理压力。 最起码他还有头发可吹。 就是想想马德老师， 对 啊，在球场边马德老师都没得吹啊。今日头条热搜榜的第20位就是中国男排了啊，确实这次中国男排很提气。在亚锦赛的三四名决赛里，25-17、25-16、25-17，三局直落三盘啊，连下中国台北男排，获得了季军。这也是在2015年亚锦赛之后，中国男排再度登上了领奖台，也获得了2022年男排世锦赛的参赛席位。 对， 确实在这一次吴胜指导接手之后，哎，男排展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面貌。我们也继续来听一下北京日报的资深记者孔宁老师带来的分析。 对胜中国台北队，那么夺取了本届亚锦赛的铜牌啊，这一全胜成绩让全队在最后一刻以第24支球队身份冲进2022年俄罗斯世锦赛，拼到了一个十分可贵的2022年国际顶级大赛机会。打中国台北队啊，这个比赛并不太浩大。中国台北队这支球队啊，身高不高，但打球呢非常快。中国台北队呢，他很多球员都是在就一家俱乐部，那么长期打球，所以配合上呢非常默契。日本队拼尽全力，才3-1淘汰了中国台北队，这说明对手很难缠。其实中国男排不管是俱乐部的球队的亚俱杯的历史上，还是中国男排在亚洲杯、亚锦赛、亚运会、世界其他的比赛吧，打中国台北队都不太痛快，就是腻腻歪歪。我们这场比赛说明我们准备非常充分，3-0啊，很干脆。那么这次呢，还是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就是我们的发球、我们的拦网，你高大而且灵活，这种拦网抓得非常好，拦防体系也很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男排身高是在那儿，所以我们的进攻就摧枯拉朽了。这次整个的亚锦赛来讲，我们中国男排的发球做到了，虽然还没达到最好，但是有进步，所以在每个技术环节都是压制住了中国台北队，从头到尾一气呵成，完了中国男排就3-0战胜了中国台北队。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 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好，朝闻体坛，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男排在亚锦赛上的表现啊。确实这一次中国男排很不易，先是时隔6年闯进了4强，那又在接下来的4强这半决赛当中是遗憾的输给了伊朗。可是我们跟伊朗的时候也不是说完全处于一个下风，还拿了一局呢。 就如果咱们要是半决赛碰上日本的话呢，按照今年这个状态还真是有可能杀进决赛呢。 真是啊，因为之前我们在前面的就小组赛当中我们也赢过日本。 对 啊，所以现在在3-4名的决赛当中，3-0横扫了中国台北，斩获铜牌，又时隔6年重新返回到了亚锦赛的三甲。这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啊！首发的主攻于元泰、张景印，副攻是彭世坤、李永贞，接应是江川，二传手是于尧臣和自由人杨一鸣。在这个整个的比赛当中，咱们尤其是在发球轮啊，就占据了很多的优势啊。那孔宁老师呢，也是肯定了吴胜指导的执教水平啊。 虽然前两天咱们家里人聊天啊，就是关于吴指导这名字， 说吴指导这个名字都是给别人起的，应该这么说。 对，通过这一次的亚锦赛，孔宁老师也分析呢，中国男排还是让大家看到了希望。 我说一下整个中国男排在本届亚锦赛的过程已经结束了。虽然我们没有打进男排亚锦赛的决赛，但是我们整个的亚锦赛打的过程还是非常出色的。那么也是在我们处于无人问津、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处于低谷的中国男排给了一丝的暖意，而且呢，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你比如说，中国男排本次的比赛中2-3输给澳大利亚队，其实那场比赛打得很好，1-3输给伊朗队，我觉得全队也打出了现有这支球队的最高水平。关键是我们在3-1打败东道主日本队，3-2打败由多名规划球员组成的卡塔尔队。整个来看，虽然有输有赢有起伏，但是中国男排在本届亚锦赛的整体表现打出了自己激战出作风，而且作风硬朗，体现出了什么呢？就是久违的这个中国男排这种凝聚力。主教练来自浙江的吴胜吴指导还是有水平的。这次我们中国男排当然被人说是很多球员太年轻了，但是我倒很青睐吴胜吴指导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启用了年轻球员，反正有没有老国手，中国男排的水平不会有太大的提高，所以干脆我就把年轻队员拉上来。98年出生的啊，23岁啊，还有呢更小的球员加入到这个中国男排的阵容当中。而且我看他选材，比如说才来自江苏的，身高1.83米啊，才于元泰主攻手，那这可能在其他教练眼里这都不能要哈。但是于元泰这次表现非常好，从发球到进攻，包括他技术全面性都非常好。比如说还有浙江的2.07米的主攻手张景印，来自浙江的年轻的副攻手李永贞啊，这都非常有前途、有发展前途的这些球员。他的这个选材呢，并不是唯高是举，而是以技战术特点，这个是抓住了很关键的环节。而且他对亚洲的排球风格，尤其对中国的排坛非常了解。虽然没有进入亚锦赛决赛，那么我们至少通过这届亚锦赛看到了希望，而且我们拼到了明年世锦赛的一次机会。我为什么一直说特别重视中国男排？因为像郎平郎老这样的国际顶级的女性主帅很少， 那么相对而言，男性教练比较多。那么我们如果中国男排能够崛起，未来我们在地方队、在国家队的这种教练储备是非雄厚的。也希望吧，借这个机会，一个祝贺中国男排，祝贺无胜指导。同时呢，也希望中国男排呢能够更进一步，也希望中国排协能够给予中国男排更大的支持。 那另外，在最终的亚锦赛的决战当中，伊朗男排3-0力克了东道主日本，蝉联了冠军。日本呢，摘得了一块银牌。哎，这完全就是，这是东道主的优势。 嗯，在赛程方面的这个优势、啊。 对，要不是这银牌，也应该有咱一块、啊。 反正不管怎么样，不管是银牌还是现在拿到的这块铜牌吧，至少能够让咱们中国男排出现在世界大赛的舞台上，这也就是相当的重要了哈。昨天呢，在比赛落幕之后，伊朗、日本、中国分获前三名，冠军球队的接应。卡泽米是荣获了本次赛事的最有价值球员的称号。而在最佳阵容的评选当中呢，伊朗和日本分别是占据4席和2席。第一次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李永贞是跻身了最佳阵容，当选为第二最佳副攻。那么这个最佳阵容呢是这样的，最有价值球员是伊朗的卡泽米，第一最佳主攻伊朗的埃巴迪普尔，第二主攻是日本的石川佑希，第一最佳副攻是伊朗的莫贾拉德，那第二最佳副攻就是咱们中国的球手李永贞，最佳接应日本的宫浦健一，最佳二传伊朗的卡里米，最佳自由人也是来自于伊朗哈兹拉普尔。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足的备战啊！现在越南国家队正在河内集训，也是为12强赛做最后的准备。7月10号就要在第三轮当中来对阵我们了。12号他们要对阵阿曼。那越南现在的中场大将范德辉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希望在12强赛有所作为，尤其是对中国队的比赛啊，必须要力争好成绩。反正现在越南是各种给自己树立一个就是必须要赢了中国男足的人。 其实中国现在也是这样的，对吧？因为两支球队其实我觉得在队内应该是很清楚在这个小组当中竞争力是什么样的， 这自己的位置， 哎，压住对手首先是在这个小组比赛里面最关键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我们也是在做最后的准备。那在裁判方面完成了12强赛前两轮的执法之后，4位中国足协在册的国际级裁判最近也已经抵达了阿联酋的沙加，跟那儿的中国代表团会合。4个人当中，国际级裁判傅明要参加12强赛第三轮部分场次的执法工作，而马宁、这助理裁判员曹毅以及施翔是受到了亚足联裁委会的指派，要执法10月在沙特进行的亚冠联赛西亚大区淘汰赛部分的比赛。 对，我们在关注这个谁来执法咱们的比赛。其实呢，亚足联和国际足联也是公布了这个最新的执法名单。中国的裁判员在世预赛的比赛当中的表现，其实在另外一个侧面当中也体现着中国足球整体的水平吧。除了他们要去执法第三轮伊拉克主场对黎巴嫩的比赛之外呢，像刚才慧凡介绍的，他们还会在10月8号离开沙加，去执法这个包括亚冠的一些相应的比赛，而马宁呢会留在沙特执法亚冠的比赛。前一段时间啊，在立陶宛，我印象当中还咱们5人制的比赛当中，也有一位中国籍裁判安然是执法了5人制的世界杯赛，也是咱们裁判界登上最高舞台的一位吧。 这也是一个侧面反映我们的这个中国足球这个职业环境也在进步哈。 就是把我们的裁判和国际的裁判执法呢，首先先能够统一起来，然后在联赛当中呢，按照这个执法的尺度你去吹，让咱们的球员在联赛里面适应一下国际的执法力度。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保利尼奥。哎，没想到保利尼奥这么快就跟西亚的豪门解约了啊！这沙特吉达国民俱乐部已经官方宣布跟保利尼奥解约。这个公开解释里边他是这么说的，说过去3周他的生活出现了很多负面的事儿啊，因为突然解约呢，因为是家里出了一些意外的情况。他说跟高层已经谈过了，告诉他们我在巴西的家人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父母住的房子 都被烧掉了，而且母亲也在生病，所以必须要回到巴西。那著名的记者他呢认为，其实保利尼奥离开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啊。比如说保利尼奥有好友就跟他透露说，他觉得这个西亚的豪门啊，管理和俱乐部的氛围比较业余，不职业，让他挺震惊的，所以决定终止合同离开啊。还不止一位当地的记者是这么认为的。 其实包括呢另外的一位就是在国际转会当中非常有名的记者罗马诺啊，也是认为吉达国民队的这管理结构和环境让保利尼奥是无法接受的，所以他才会放弃高达400万美元的税后年薪，然后直接是选择返回到巴西。据说回了巴西之后，他可能也要加盟这个克林蒂安吧。 克林蒂安真成一个中超昔日名将的聚集地了。 但是这说法确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你看宝塔组合当年在广州是吧，挺厉害的。保利尼奥呢认为说吉达国民就是沙特的联赛这管理的不职业。塔利斯卡呢就说沙特的联赛特别好。 这怎么 这俩人感觉完全不一样， 踢的不是一个联赛这不知道其中发生了什么因为甚至有消息说这俱乐部还欠着保利尼奥的工资呢。不会吧，西亚的俱乐部也欠薪吗？说不好了。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的联赛中超联赛当中，山东泰山也是官方放出了消息，在大雨当中迎来了跟天津金门虎的热身赛，最终双方是0-0战平。之前的热身赛泰山2-1战胜过武汉，而金门虎还3-2战胜了泰山的 U21 梯队。 另外呢，在中国网球赛季因为疫情原因取消之后呢，国家网球中心将会在11期间继续欢度网球嘉年华，以中网中心球场钻石球场命名的青少年挑战赛，昨天呢也是拉开大幕了。一起来听一下记者林苑的报道。 9月19号上午 ，FILA Kids 钻石杯青少年网球挑战赛在国家网球中心正式的拉开帷幕。据中国网球公开赛体育推广有限公司董事执行总裁、中国网球公开赛赛事总监张军慧介绍，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网球的中国赛季暂时取消，但是在11期间，中网的场地仍然会像往年一样热闹。 其实这两年呢，由于疫情的原因，国内的职业网球赛事都停摆了。但是呢，我们依然认为这个网球运动始终没有停的。我们从今年年初呢，中网公司就开始全面接管了国家网球中心的全年的运营。所以，作为网球的推广人、网球的推广团队，我们也不仅仅是只做职业赛事，那我们要让这个园区在9月份、在10月份依然让这个园区热起来，依然保持我们的往年中网期间的热度。 张俊慧同时介绍。钻石杯青少年挑战赛每场比赛都配备有专业的主裁，比赛场地以及服务标准和职业巡回赛同一规格，在中网公司强大的软硬件资源的支持下，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青少年有更加的体验。 首届呢，第一站我们是开了 U12 和 U10 的比赛，那未来我们还会增加 U8 甚至于我们更高年龄段的比赛，我们是希望将这个赛事能够做得更加的完备，让更多的青少年走入赛场，而且呢让青少年更早期的就能够感受到规范的高标准的国际化的赛事的氛围。 钻石杯的周赛为 CTJ 500系列赛事，冠军将会获得全国青少年网球排名的500积分。每站比赛在比赛日的前一周正式启动报名，选手可以进入到中网或者 FILA Kids 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报名，并且获得相关的赛事信息。而总决赛为 CTJ 600系列的赛事，计划将于10月7号在中网的中心球场钻石球场展开争夺。而各组别的周赛积分排名前列的选手将会参与到总决赛的角逐当中。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全民健身。昨天2021北京健身瑜伽公开赛的决赛进行了，这次大赛分成了线上预赛和线下决赛，一共来自全国的200多名运动员参与到了17个项目的角逐。详细的情况我们也来听一下记者徐真带来的报道。 2021年 北京健身瑜伽公开赛是我市首届比赛。比赛以推广普及健身瑜伽运动为导向，致力于引导大众科学参与瑜伽健身。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副主任孔宪飞表示， 我们这次比赛啊，是北京市首届健身瑜伽的比赛，希望啊，通过大家感染身边的人，让更多的人加入健身瑜伽的行列中，一起健身，一起健康。 决赛前，参赛选手以健身瑜伽经典体式集体展演不忘初心。在决赛中，专业组、社会组、院校组、常青组四个组别共下设17个项目，109名参赛选手在舞台上舒展自如，一气呵成的体式动作展现了健身瑜伽的柔韧和力量。全国健身瑜伽指导委员会教研组老师、本次比赛裁判长李静宁表示， 健身瑜伽是从2016年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成立了全国健身瑜伽指导委员会，规范了瑜伽的练习。健身瑜伽它属于是本土化的，把那些精华的可以用于我们日常锻炼强身健体比较好的那一面呢，我们用来做大众去推广，然后形成了健身瑜伽的180式。 夺得社会专业组集体项目第一名的成员王晨静说， 因为瑜伽它不仅仅只是说锻炼身体，它还能有很好的一个社会沟通啊，包括说我们心态的一个调整，特别特别的好。我希望这样的活动呢能多多的举办。 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哈，一个是说说是全运会的冠军厉害还是奥运会的冠军厉害。 这还有一个话题呢，就是咱们北京男篮能不能够给全运会的篮球比赛搅搅局啊。 下个时段回来主咖上麦，我们听听云芷怎么说。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仍有小到中雨，伴有4-5级偏北风，阵风可达8级左右，出行注意防风防雨，不要到山区地质灾害高风险地带游玩，气温不高请合理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8级左右转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近期降雨多，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2到15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2，体感偏凉，夜间舒适度指数为2，体感偏凉。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2，照射强度弱。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37天。 好，北京时间的8点钟，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王毅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雄鹰唱晓的第3时段。那在这个时段，咱们也关注一下今天话题当中的其中之一啊，就是北京男篮这回 U22 啊组别能不能在全运会上掀起一番风浪啊？咱也做一个搅局者， 对啊，努力冲击一下4强啊。其实另外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奥运会冠军和全运会冠军到底谁厉害，大家依然可以在微信和微博当中来展开交流和互动。 我们进入今天的主咖上麦，连线张云松指导。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 祝他上麦啦。 喂，云志你好。 云志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体育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嗯 啊，因为今天我们也知道哈，就是现在你也到了陕西啊，来跟着咱们的北京男篮出征全运会。开玩笑的说，说在一届全运会赛场当中，既参加女篮比赛又参加男篮比赛，这应该算是第一个人吗？ 从我个人经历来说，肯定是第一次啊，因为也是，我们女篮也是刚刚在前不久刚打完这个全运会的决赛嘛，然后15号，在打完的时候啊，然后俱乐部这边也是临时通知我啊，让男篮这边。也是这个因为外教都参加这次比赛，所以呢也是希望我能过来跟他们一起完成这个任务。我回到北京，短暂的经过2天的调整之后吧，然后又再次回到了陕西。 嗯，那在一届比赛当中既能够又在女篮比赛里面执教，又能够在男篮比赛里面执教，这个经历确实是非常难得哈。那咱们先说说女篮吧，因为在前几天的时候你也是带领咱们的北京女篮拿到了全运会第5名这个成绩。这个成绩应该是女篮在全运会赛场当中这些年来的最好战绩了。怎么来评价女篮的这些年轻的姑娘们在本届比赛当中的表现呢？ 确实是呢，这个成绩其实第5名本身的成绩并不是那么的耀眼吧。 嗯 啊，但是作为北京女篮来说，我们也是创造了近20年来在全运会上最好战绩。那从比赛来说，从预赛一路到决赛，我觉得还是整个过程应该说还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全运会的比赛，那么无论是各个省市那么都是非常重视和这个投入也非常大的。那么作为我们来说，能够从预赛然后到决赛一直去每一场比赛秉承了打一场进一步打一场提高一步的这个目标这个目的，然后能够从预赛当中顺利的小组出线，包括在决赛中，那么其实在我们这个小组来说吧，那么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尤其是还有这个奥运组合队在里边。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大家虽然知道很有很大的困难，但是还能依然能够在场上，那么每个人去完成好自己的职责任务，那么无论是老队员还是年轻队员，都能够在比赛中全力去争胜吧。那么包括到最后能够取得第5名这个成绩，我觉得还是非常的一个是来之不易，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大家通过这次比赛，那么尤其是我们的年轻球员在比赛当中，那么也是在比赛经验方面得到非常大的这种丰富和积累，也是非常好的吧。 其实也看到当时哈，咱们女篮这个名单应该只有2位是吧，是参加过全运会的，其他的这些队员都是第一次。 对，只有史秀峰和齐思策参加全运会的决赛，参加过全运会的决赛。其他都是，其他10个人都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全运会决赛的比赛。 那怎么来评价这些年轻人在这一届全运会上的表现，有哪些亮点呢？ 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以及我觉得我对他们的这种要求吧。那首先第一条就是年轻球员的场上应该说还是敢打敢拼，敢于去发挥自己，尤其是你像比如说我们跟这个奥运组合队的比赛，那么在第一比赛当中我们也是跟对手打平啊，那从这一点来说的话，那么我觉得年轻球员的场上然后敢打敢防敢抢那么敢于去发挥自己的技术动作，然后敢于跟强手去在场上去竞争，那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吧。虽然说身上还有很多的不足，包括对比较经验上啊，然后包括个人的技战术这个能力上啊，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不足，然后以及需要去提高的地方，但是那么我觉得只要有这种精神，有这种欲望和愿望，那么对他们来说就会这个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那因为咱们和这个奥运 这个联合队分在同一个小组，这个出线的形势压力肯定是更大哈。这五场比赛，小组赛三场，第三战打广东可能就变得更加的关键了。就那场比赛，怎么来点评队员们的表现？是不是因为有一些压力，让年轻人在比赛中发挥出现了起伏呢？ 确实像您所说的，那么这个那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场闯进四强的关键战。 嗯， 那么大家在那场比赛中也是有，怎么说呢，在赛前吧，非常的期待，也是希望能够去，创造更好的成绩，但是呢，就是这种如何在比赛中把这种压力，把转化为动力。那么确实他们还是需要去积累吧，因为有些时候有些东西其实在赛前我们也是我也是反复的提醒大家在比赛中要注意细节，然后呢要这个打的要心平气和，不要急躁那么在赛前也是反复的提醒大家，但是真正的到比赛开始之后，那么这些年轻的球员的场上还是表现的怎么说呢，就是急于求成，然后呢，这个跟我们平时的训练和比赛来说的话，还是显得有些急躁然后尤其是在比分落后之后，那么更是这个大家心态发生了变化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尽快的把比分能够追进，然后尽快能够这个甚至说追进和反超那么越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反正我们自己的赛前所布置的技战术，然后包括我们该自己该打的节奏都没办法完全的把它打出来所以最终呢也是这个遗憾的输掉了比赛。然后赛后我也跟大家说，我说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我说作为球员来说很多地方它就是需要一场比赛去积累，然后去丰富。在赛前大家肯定是对比赛有着非常强烈的愿望和欲望，但是你在比赛中你把握不好这种节奏和这种心态的心理的调整，那你到比赛中你就会什么遇到困难。那我想那场比赛也是对我们引进球员有了非常好的这个一种经验教训吧，也是一种我相信在以后的比赛中他们再遇到这样的比赛，他们肯定要比这次会做得更好。 其实那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咱们在排位赛的两场比赛就已经打得相当的不错了哈，最终拿到第五名这样的一个成绩。这也是在女篮方面，和大家呢简单的回顾了一下云芷带着女篮征战咱们全运会比赛的这个过程。另外我看到在微信当中啊，角门男孩也说现在有点弄不清楚咱们全运会男篮这赛制了，说一会儿又是 U19 一会儿是 U22。 那这一次云芷刚回来没歇两天，因为咱们女队是放假了，对吧？ 对，我们球队是放假了 但是你就直接这个中秋的假期又杀向全运会的赛场，继续换一个身份，出现在赛场之上。现在咱们这队实际上是 U22 的男篮，这和当年你们打全运会的时候还是不太一样，是吧？ 对，当年我们我作为运动员参加全运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不限年龄的然后就是男子成年组和男子青年组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男子青年组，就男子成年组。然后后来之后这个为了也是培养和挖掘更多年轻球员吧，然后这个有了青年组，然后包括现在那么有这个 U22 的组U22 的组的话，它也是目的也是为了给这些年轻的球员吧，然后这个再提供更多的比赛的机会。 那所以 U22 的这一套阵容呢，有很多的年轻人当然也有几位超龄的球员，比如像常林像这个雷蒙他们组成这样一支全新的这个北京男篮来出战这一届全运会。那您被征调到这个教练组，那对于咱们这一次全运会男篮方面成绩目前队里面有什么要求吗？ 因为我也确实是在女篮比赛结束之后，然后呢俱乐部这边也是这个临时通知我，然后希望我能够这个帮助男篮吧，然后包括因为就这个谢立斌谢导一人带队然后也希望能够这个跟他们共同去完成这个任务那么所以我也就是在返回北京之后，然后又重新来到 来的返回陕西，然后跟他们去完成这个任务。因为我也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也刚刚短短的两天的时间。然后呢，这个那其实从他们任务来说的话，啊，那我觉得可能和我们女篮的任务是一样的，就是说希望能够，因为毕竟还是年轻的球员，还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啊，那么也是希望能够这个打一场进一步吧，然后希望给这些年轻球员更，这个更多的比赛的机会和经验，啊，当然了，这次男篮应该说分组还是分得非常不错的，所以呢，从他们无论是球员也好，还是教练也好，那我觉得他们也是希望能够，一个是在积累比赛经验这方面，那么能够有所收获，然后再一个的话也是。全力以赴吧，然后去争取能够进入前四名的机会。 其实这个比赛呢，上来的第一场球可能就挺关键，是吧？在明天中午1:30对湖北的这场比赛，因为湖北队阵容当中有很多当年东莞新世纪的这个球员，包括咱们北京首钢队的李慕豪也在这支球队。这场比赛就会不会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女篮打广东那样一场比赛，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关于到出线的这种形式呢？ 从这个小组来说的话，那这个无疑，这个 辽宁队可能是会更强一些，是吧？ 辽宁肯定是实力更强一些。那湖北可能作为这个这个北京男篮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对手。那湖北的话。我觉得这个一个是像您所说的，就是队伍当中有一些深圳队的球员，然后参加这次比赛，然后这个再一个呢，作为第一场比赛来说呢，其实也是一场遭遇战吧。那两支球队相互之间应该说都不是那么熟悉和了解啊，那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是技战术方面，那么双方的一个比拼和准备，然后包括球员自身的状态方面。也是。那么再一个就是说，从心态的调整来说吧，第一场比赛肯定双方都想赢啊，都肯定会全力以赴去争取胜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可能一个是刚才说到了，就是技术方面谁准备得更充分，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球员的自身状态方面啊，那么能不能够在第一场比赛中就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啊，然后第三一个就是心理方面啊，肯定大家都想赢。但是呢，能不能够把这个怕输的包袱卸下啊，也是对于比赛来说胜负非常关键的三点因素吧。 因为在节目的前面这个时段里面啊，说到咱们北京3-3篮球赛，也是当年你的队友也是室友陈磊陈指导啊，他带着咱们这清华男篮去参加3-3比赛了。这一次咱们这个男篮 U22 的这个教练组呢，有谢立斌有你，就感觉好像一下回到了这个十几年前咱北京首钢男篮出征全运会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哈，也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些人，包括像领队王兰，也是那时候你在队里面的时候呢，应该相互之间都相当的了解了。相信咱们这一支带着更多北京首钢昔日咱北京元素的教练组，能够带领咱们北京男篮在全运会上取得好成绩啊！谢谢云指给我们节目进行连线，同时呢，在这儿也祝云指中秋快乐啊！这个中秋节也没法在家休息了，又转战重新回到全运会的赛场。 谢谢云指，中秋快乐， 谢谢主任， 哎， 谢谢， 再见，哎， 再见。 刚才云指真是就奉献了自己的中秋假期给男篮啊，为了帮谢指导一把。 而且呢，就是我昨天问他的时候，他说女篮姑娘们放假了，放多长时间呢？放差不多一周。 啊，那还真是挺。 放一周回来之后呢，因为正好有这个非常宝贵的中秋的假期，是吧？然后这一周的假期呢，可以跟家人一起团聚、放松、休息一下，之后回来来备战新赛季的 WCBA 的比赛。后来我说，那这个女篮姑娘们收队的时候，你还在全运会的赛场没回来呢， 这就无缝衔接了。 对，就完全无缝衔接了。 回来之后又得带队了啊，来备战新赛季。这边有很多的。嘉玲也是说到了奥运冠军厉害还是全运冠军厉害。Winter 说那还是奥运冠军厉害啊，队内竞争行啊，团队认为你行，最后得是外战成绩也行才可以。 当然呢，也有家里人就说啊，这分什么项目、是吧？就是最厉害的肯定是全运和奥运的双料冠军，那是真正的王者， 是 吧？吴孟生说。但是呢，有一些咱们的这个项目，一些明星的球队啊、明星的这个队伍，王者之师，他们打这个全运会的比赛，真的是比打奥运会的比赛要更难一些。 若愚说，那就乒乓、跳水，这全运冠军有可能都会比奥运冠军强哈、 对， 剩下的全运冠军那肯定就不用多说了。 奥运会冠军就更厉害哈。另外，陈晨刚才也提到了关于咱们北京男篮能不能够成为全运会搅局者的一个话题。说实际上呢 ，U22 强调的就是这些小孩是各支球队的青训，只有四个超龄的。所以现在咱们这个阵容当中呢，小川、朱熹、方硕他们几个人，因为伤病的原因啊，因为备战这新赛季的这些原因呢，没有能够随队出征。但是呢，雷蒙、常林，还在啊。他们包括像这个田宇翔。是吧、都是可以来出征这次比赛的，以及小将曾凡博。刚才呢、我看 Mr. Wick 也在问曾凡博去没去，曾凡博呢也跟随球队一起出征，也是这次全运会比赛当中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年轻人吧。 对、我们就看看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因为我们全部的16人大名单里，就正差的纯后卫就只有俩、一个就是杨阿丽，还有一田宇翔。 对 啊，所以我们在面对像辽宁这样的球队的时候，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湖北哈、以深圳为班底的这个湖北的时候，看看我们是怎么去表现的吧。再加上如果我们有幸啊拿到了小组第二，进了四强，很有可能碰上了广东。广东现在就更厉害了。 对，他是把这几支球队的这些更有实力的人啊攒在一块儿， 拼了一个、更强的广东队。 比如像沈子杰什么的、 是 吧？ 沈子杰又一去得、这内外线没有任何的漏洞了、 当然呢，对于北京队来讲，目标其实就像刚才云芝所提到的，希望在这次比赛当中呢，努力去冲击一个好成绩。三场比赛的具体时间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明天的中午1:30是面对湖北队一场非常关键的比赛，也是咱北京男篮的全运揭幕战。22号后天的10点是面对陕西，23号的1:30对阵辽宁。这三个比赛的时间呢，不是上午就是中午，和大家平时关注的比赛的时间不太一样。这种呢，对于运动员的状态调整也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看一看哪支球队能够进入状态更快一些吧。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赛场锐观察，我们继续来说说新赛季的 CBA 啊。到现在为止，新赛季的 CBA 啊还没有一个最终的定论，但是还有各项的讨论，比如说就不再使那个单败淘汰了，还是恢复系列赛吧。 虽然说这单败淘汰呢挺刺激，是吧、 哎？ 但是对于整个联赛的发展是不是好？比如说像对面美国 NBA 那屋、他们选择的一个处理方式呢，是压缩常规赛，保护季后 赛、 但是咱们过去这段时间呢，是保护了常规赛的轮次、压缩了季后赛的场次。 也是为了全部联盟里边的十几支球队啊、大家共同的利益来考虑。但是压缩季后赛肯定就是会对联赛的这个观赏性啊， 对， 还有整个的轮次都会产生影响。所以现在在探讨说，哎，要是不采用单败淘汰，而是恢复系列赛哈，会不会会更好一些？ 对，但是这样的话呢，常规赛就可能会压缩，甚至减少到像38轮啊、每支球队和对手就是打一个主客场这样的这个赛制。当然呢，这些赛程的安排还在调整当中。我们也连线了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宋翔，他说他了解到的情况就是38轮常规赛现在还没有定论，但是呢，缩短赛程的话，肯定会影响 CBA 的品牌形象。 新赛季啊，到底常规赛有多少轮啊？现在呢还没有明确的说法。当然说缩减到38轮呢是一种可能性，因为呢我们知道在新的赛季呢有两个窗口期，从国家队备战到比赛，然后再到回来的隔离，基本上一个月的时间。这两次窗口期呢，也就是应该是两个月的时间。那也就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有些球队呢提出啊将常规赛进行缩减，缩减后的常规赛呢要是打到38轮，那如果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呢赛会制也就可能会 在一个地方举行。据我了解的情况呢，现在的可能性比较大的还是诸暨啊、如果是赛会制比赛的话，那么他们应该是一个比较大概率的一个举办地。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的两个赛季的季后赛在这个12进8、8进4的过程当中都是单场决胜。这样的赛制呢有它的这种好处，或者说有它的这种优势，那比如说悬念性啊，比如说这个爆冷的可能性。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样的这种赛制呢，确实它并不是一个最能够让整体实力占优的球队胜出的一个这样的方式。有一些球队呢，特别是一些强队，也是在呼吁或者说希望能够在新的赛季呢季后赛恢复的一个系列赛。但是呢我们要说赛程如果相对而言缩短的话，或者说长特别是常规赛缩短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的联盟并不是一个好的事情。一方面呢对于球队而言啊减少了很多的这种比赛的机会，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于整个联赛的品牌是一个直接的损失。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的联赛的赞助商呢，他们是按照整个的场次来提供这个赞助费用的。如果你的场次减少的话，那意味着你的赞助费用啊也是直线下降。从之前的这个超过50轮啊，现在变为了现在有可能是38轮，那整个 CBA 的一个常规赛场次啊大幅度的减少。这个呢确实会对于 CBA 的品牌价值包括经济利益啊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影响。 那除了这个还潜在还没有发生的影响，就是已经对 CBA 有影响的，就是季前赛啊，就季前赛已经被取消了，也是为了疫情防控的原因，本来是定在九月底要在重庆进行 CBA 的热身赛，这也是被迫取消。这个漫长的休赛期还要更漫长一些。 哎，就像俏在咱们微信聊天室里面所提到的，还什么时候了，现在 CBA 还不决定怎么打。 嗯， 确实呢，因为现在疫情的原因导致呢比赛未来不太好确定。比如说像季前赛之前确定的五战，然后呢一开始减少到两战，现在两战可能都不打了，各支球队只能是自己进行热身。但是呢关于外援是否是使用呢，现在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因为在最近断的有报道出来， 各个队 开始签外援了，甚至是比如说像上海，甚至一下他签了三个外援，等等。那这样的做法呢，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在新赛季的比赛当中我们还将会有外援会出现在 CBA 的赛季里面呢？我们来听听宋翔的分析。他也说到，就是季前赛取消啊，也是无奈之举，各个队只能自己热身。但是 CBA 现在多队都在储备外援，所以他分析呢，今年这联赛全华班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 在之前呢，确实 CBA 原定呢是五战的季前赛，20支球队呢分在了5个不同的赛区啊进行这个热身赛。但是呢，因为近期呢疫情有些反复，同时呢相关的一些原因，导致呢这五战的季前赛呢应该是无法进行了。但是呢，根据我了解呢，虽然说这五战的季前赛暂停或者是无法按时的进行，但是呢 CBA 公司呢会在新赛季开始之前，也就是各个球队抵达赛区之后进行一些这个热身赛或者说教学赛的这样的这种模式。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呢球队呢有的呢是自己联系比赛那进行一些热身赛，像是之前呢北控队就跟吉林队啊进行了一场教学赛，而近期呢像是一些球队也会到四川的金枪基地啊进行一些热身赛。这个呢是为了更好的去检验夏训的一些成果，同时呢发现问题，在赛季开始之前呢通过一些比赛啊让队员呢找一找比赛的状态跟感觉，同时呢也是为新赛季呢进行更好的准备。我们也看到啊国外媒体报道呢上海队签下了弗雷戴特啊弗兰克林跟冯莱。那这个呢是否现在标志着新的赛季就不会全华班呢？我觉得呢至少现在看来越来越多的球队啊正在进行着多方面的准备。因为呢在新的赛季是否全华班这个问题上呢迟迟没有官方的消息。而现在呢距离新的赛季呢其实也就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啊各个球队其实也是在进行多方面的准备。据我了解呢并不仅仅是上海队，像是深圳队，像是广州队 队等等，他们都在积极的联系外援，并且呢也跟外援呢签订了一些这种协议啊。有的外援呢也是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国内，那像是之前效力这个新疆队的这个后卫外援费尔德啊，也是现在在国内进行隔离。实际上他呢也并没有签约球队，但是呢他会到一些球队去试训。那如果新的赛季确定有外援的话，那这样的这种外援呢就可以马上跟球队去签约。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球队，或者说越来越多的球队呢，他们希望能够进行各方面的准备。所以现在来看呢，其实球队方面呢也是很多的认为新的赛季有可能会有外援。 大伙儿听着这样的消息啊，还是觉得心里没着没落的，因为都已经离比赛开始时间不到一个月了，哎，CBA 还是可能也许大概如果 什么时候开还不知道呢 也许这个赛期也会往后延迟，这都是未准期的， 而且呢在这一次的这个整个新赛季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面临着一个什么呢，面临着国家队比赛日所产生的冲击和影响，这在以前的联赛当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我们看到像中超的比赛已经感受到了国家队比赛日对于联赛所产生的巨大的冲击了，那 CBA 未来的时间里面也会因为国际篮联的比赛的规则发生的变化来产生调整吧。 四九五五 啊， 这 安排了是吧， 给安排了，安排的明明白白 啊， 说哎呦，这听下来全运会是不是这么回事啊，是张云松、谢立斌两位指导带队打成年组 啊 U22 嘛啊，陈磊指导带青年组啊，这是三人篮球 陈磊指导打的是三人篮球的比赛 全运会分成年组和青年组，然后是李慕豪帮着青年李慕豪是打的 是 U2 成 年 组的 啊， 等于是和谢立斌、张云松指导这个队是直接的竞争对手。那陈指导带的这个队呢是三对三篮球，是另外的一个领域了啊， 是啊，您千万别搞混了啊，不是一回事儿。 对 那相关的这个比赛的时间，四友哥都给大伙儿发到那个听听 FM 的聊天室了 啊。这是这个五人制篮球的那个比赛的赛程。 好了，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在八点半再继续回来。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国庆中秋去哪儿？ 去哪儿都是人，哎， 我们一起去探险吧！招商银行小招喵冒险导航抵达赛特奥特莱斯，和我一起寻找传说中的惊喜吧！ 小 招 喵 在 快闪 电 现 场 等 你 哦，就 在北 京 赛 特 奥 莱。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北京时间呢8点半了啊，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个时段，也进入到国际足球的时段。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昨天 晚上到今天凌晨的多项比赛。英超的第五轮一场焦点战展开了争夺，曼联呢是在客场2-1力克了西汉姆。第30分钟，本拉赫马在禁区前劲射打中了瓦拉内偏转入网，曼联在第35分钟扳平了比分。必费的左路斜传 ，C 罗外脚被弹射，被法比安斯基勉强的扑挡之后，近距离的补射入网。第89分钟，马蒂奇传球，林加德在禁区左侧内切之后，弧线球射入到了右上角。第95分钟，到了补时阶段，亚尔莫连科在右路传中，皮球打在了禁区内的卢克肖的手上。裁判阿特金森观看了回放之后，判罚了很严重的判罚啊。刚刚替补出场的诺布尔射出的点球是被德赫亚扑出来了。 哎，所以呢，这比赛就是这样哈。之前呢也有批评德赫亚黄油手的时候，对吧？包括前两天还在说林皇最后时刻的那个乌龙助攻太厉害了。这场比赛人林皇大概其在和上一场乌龙助攻那个方向什么时间都差不多的地方，想了想，我不传了我自己来， 我还是自己来吧。 结果一脚打门世界波，最后时刻呢拯救了球队。 对， 所以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充满了悬念。 嗯， 而对于 C 罗好像没什么悬念啊，出场就进球。已经是重返曼联之后踢了3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有进球。 嗯， 回归之后首秀对纽卡梅开二度，上一轮呢打这个欧冠对博尔尼年轻人是打进一球，这一轮又打进一球，3场比赛已经打进了4粒进球。 嗯， 如果说再算上他在国家队那个进球，也就是说 C 罗最近4场比赛打进了6个球。 嗯， 英超82球，曼联呢是一共在联赛各种级别的比赛当中帮助球队打进了122个球，职业生涯的进球数789个， 又在年度的最佳射手的竞争当中又往前迈了一步。梅西现在在颤抖，还是梅罗的竞争。 但是呢，今天真正的是隔空看到了梅罗的竞争了。梅西终于是亮相了，一会儿和大家呢也会详细的聊一聊大巴黎。 那另外我们继续来关注英超其他的比赛，托特纳姆热刺和切尔西的这一场焦点战。切尔西是客场征战，但是图赫尔确实很有办法啊，在通过了上半场，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之后，中场的一个神操作调整，第49分钟，迪亚哥席尔瓦头球破门，第58分钟，坎特又远射破门，第91分钟，吕迪格打进了锦上添花的进球，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切尔西通过下半场的完美表现，3-0完胜了热刺，也送给了对手联赛的2连败。现在切尔西是4胜1平，继续保持不败，跟利物浦是同积分、同净胜球的排在榜首的位置。 所以蓝军今年这个势头啊也还是挺猛 啊，德国主帅就是猛。 另外再看看西甲啊，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队在客场对阵瓦伦西亚，上半场比赛呢双方也都是谁都没有进球啊，下半场比赛杜罗抽射得分，而维尼修斯接到本泽马的助攻是扳平了比分，随后呢维尼修斯又投桃报李助攻本泽马打进了制胜球，这样在全场比赛结束之后呢，皇马2-1逆转战胜了瓦伦西亚。 我们也关注一下西班牙人在昨天是对阵的皇家贝蒂斯，也是一场客场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吴磊继续是替补席，上半场亚历克斯比达尔破门首开纪录，随后呢威廉若泽扳平了比分，费吉尔破门反超，下半场贝蒂斯的后卫佩泽拉蹬踏犯规被红牌罚下，卡弗雷拉在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平，那最终西班牙人是2-2战平了皇家贝蒂斯，本赛季西甲3平2负还没赢过球呢。这场比赛吴磊是在第61分钟替补登场的，上场之后没有特别亮眼的表现啊，触球机会只有4次，也没有完成射门。这个比赛之后，西班牙的媒体阿斯报就说吴磊本场比赛对球队的贡献很少，没发挥出他速度的威胁啊。 但是呢，对于吴磊来讲，替补登场，经过了前一段国家队这个比赛，返回到西甲能够替补登场已经是相当的不容易了。就是对于咱们来讲，中国的球迷可能不用太去苛责吴磊吧，希望他能够在欧洲的联赛当中站稳脚跟就行了。再来看看意甲方面，意甲的有两场比赛其实是值得大家关注的，一场是凌晨2:45进行的尤文图斯和 AC 米兰的比赛，最终呢是打成1-1平。比赛刚刚进行了4分钟，迪巴拉反击当中直传，莫拉塔单刀突入禁区就挑射入网， 下半场比赛呢，尤文是略微显得有些保守了。 AC 米兰呢，最终在第76分钟扳平比分，托纳利开出角球，雷比奇在小禁区的边缘头球破门，将比分改写为1-1。 意甲第四轮还有一场焦点战啊，就罗马纳乌，维罗纳纳乌啊，也下雨啊。罗马在客场2-3在雨战当中输给了维罗纳，佩莱格里尼连场的破门又造了乌龙，但是，现在穆帅啊，6连胜的终结是被终结了，遭遇到了第一场败仗。 德甲方面呢，还有一场焦点战，就是多特蒙德对阵柏林联啊。结果呢，主场作战的多特蒙德是4-2战胜了柏林联。哈兰德在比赛中呢又是梅开二度，确实呢，这个年轻人也是今年炙手可热的一位锋线杀手。格雷罗破门，弗雷德里希自摆乌龙，这样多特蒙德队呢是取得了4粒进球。 我们也最后来关注一下法甲啊，关注一下梅西，关注大巴黎。那这场比赛，大巴黎在主场是2-1逆转绝杀的里昂啊，里昂也是在法甲这个范围之内，为数不多的能给大巴黎制造一些麻烦的啊，包括像里尔也一样啊。帕奎塔是为里昂率先破门的，内马尔罚进了自己创造的点球，伊卡尔迪在补时阶段头球绝杀。梅西在本场比赛曾经有一次任意球的机会射中了门框啊，在下半场被提前的换下了。那确实刚才搜哥也说了，这是梅西和 C 罗的隔空对话， 对， 但很显然还是 C 罗马上就适配了曼联的节奏，而梅西呢还在找感觉。 因为毕竟对于 C 罗来讲呢，他是回到了自己算是当年的母队，是吧？他呢也是有过更多的在转会市场当中更换联赛、更换俱乐部的经历。但是对于梅西，一个全新的环境，当年在巴萨的时候呢，梅西和巴萨相互成就，但是到了大巴黎，恐怕呢他还需要去改变一下自己比赛的节奏和感觉。我们也是连线了转播了这场比赛的足球评论员梁翔宇，他也分析呢，大巴黎和梅西现在还在找感觉的这阶段。 巴黎这场比赛呢2-1击败了里昂，但是大家如果看过过程呢，会感觉传说当中的航空母舰大巴黎踢得并不理想。梅西呢被波切蒂诺安排成了一个442阵型当中双前锋的一员，但是当巴黎整体压上进攻的时候，我们看到球队阵型比较像是一个424，梅西、内马尔、姆巴佩、迪玛利亚四个人的位置都非常靠前，这样的一种堆积前场豪华进攻明星的阵型打法在如今的世界足坛当中已经不是很常见了。经过了上一场同布鲁日的1-1欧冠的战平之后，或许波切蒂诺进行了很深的一个思考，他最终呢做出的选择叫做堆积前场的进攻人数。梅西呢总体来说表现的不错，也是逐渐在同自己的队友呢慢慢进行磨合，找到状态。那在比赛的上半场，梅西其实有过两次破门的良机，而第二次呢定位球的攻门甚至是直接打了一个十分角，又打到了门框之上。总体来说，现在的梅西和在巴萨的梅西踢着是两种不同风格的足球，他永远呢在等队友的节奏，而队友呢也在尝试着去理解梅西踢球的风格。从这一点呢也是可以看出，过去这十几年当中，巴萨和梅西这两个词是相互成就的，而巴黎和梅西他们就像是一对新的恋人一样，新的搭档一样，总是在找彼此之间的感觉。但我感觉梅西的第一个为巴黎的进球应该不远了，在下周周中面对梅斯的联赛当中的话，梅西应该还会获得更多的机会。当然如果说起梅西和巴黎这场比赛更多的新闻点，大家可能会在赛后关注到，当他70分钟被换下场的时候，和波切蒂诺相互之间似乎产生了一些不愉快，这在接下来的舆论媒体的报道当中啊，应该也会被反复的炒作。要不是最后伊卡尔迪的破门，可能波切蒂诺在今天赛后就会成为整个舆论媒体去讨论的最大的一个焦点，也会成为巴黎无法赢球的罪魁祸首。当然赢球是硬道理，最终三分还是拿到了。当然梅西的第一个进球，我相信下一场同梅斯的联赛不出太大的意外应该就要来了。 不过球王有情绪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场球呢看出就是 波切蒂诺的这个情商好像也没那么高， 对， 是吧？ 就是在关键的时刻，这比赛都差不多了， 嗯、 还把梅西换下来，不让球王多在场上再待一会儿哈。 对， 这实在是有一点没给球王面子。 那就看下面一场这个联赛的时候呢，其他场上这几个队员， 嗯， 是不是情商 高点 足够在线， 啊、 是吧？给梅西、给梅球王喂喂球，让梅西的第一个大巴黎的联赛进球赶快的到来。 嗯，赵军说梅西加盟大巴黎，嗯、感觉呢这个广告效能大于其他。 嗯， 现在已经是大巴黎成一个三头妖怪了啊， 嗯、 一个魔王级别的。 昨儿有一段时间踢的就是四头， 啊、 锋线四叉戟是吧？啊， 是对。卡的别人真是、无处可藏。 Winter 说梅西是通过持球制造威胁、 嗯、 C 罗呢只需要抢点捡漏就可以了，所以梅西的这个踢法也更累啊，也更需要跟队友之间的这种配合节奏上的匹配， 对，他更需要在这个体系当中呢去围绕着他去建立一个体系，他带着球队来进行比赛，所以对于主教练波切蒂诺来讲，可能在未来的时间里面要考虑这个战术安排。你像昨天这场球第76分钟他用阿什拉夫换下梅西， 嗯， 梅西甚至拒绝和他握手，然后呢、 嗯、 这个表情很不满意，直接坐在了替补席上。那这个画面啊，相信在未来的时间里面不断的会被重放。那对于波切蒂诺如何掌控巴萨这艘航空母舰，梁翔宇也分析还需要时间和方法。 波切蒂诺呢，他是一位很优秀很好的教练，过往他已经在南安普顿、在热刺、在英超赛场上、在欧冠赛场上都已经证明自己了。但是呢，巴黎不同热刺，热刺是一支踢法风格具有韧性的英格兰球队，热刺呢算得上是豪门，但是还不算超级豪门。但是巴黎现在已经是汇集了像荷兰国家队队长维纳尔杜姆、皇马和西班牙的前队长拉莫斯、巴萨和阿根廷的队长梅西，再加上超一世的巨星姆巴佩，再加上像马尔基尼奥斯、巴西的队长内马尔，全是啊，我们常说足球场上的大哥大。怎么把这些大哥大捏合起来？波切蒂诺没有经验，所以在比赛当中，他的换人、他的战术思路总是不停地体现着一些自我矛盾，先是肯定了自己，随后又否定自己。所以当他把梅西换下场的时候的话，他甚至心里当中的潜台词我们可以理解为，他宁愿这个夏天梅西没有来到巴黎，以致没有梅西的巴黎该怎么去踢，那是他最后20分钟整体的一个比赛思路。当然我们对一支赛季联赛当中开赛取得六连胜的球队有这么多的苛责，过于去否定教练的战术也是没有意义，毕竟在法甲联赛当中巴黎的纸面优势确实是很大，但是到了欧冠可就不一定了。下轮踢完梅斯，在踢完联赛的蒙彼利埃之后，巴黎就要面对欧冠小组当中最大竞争对手曼城了。如果那场比赛巴黎的场面或结果不好看，波切蒂诺将会迎来他执教巴黎圣日耳曼的信任危机，因为所有的外界媒体都把巴黎当成了理所应当的法甲冠军和欧冠冠军的最强有力的冲击者。那如果那场同瓜迪奥拉的掰手腕的结果和过程不理想的话，那可能波切蒂诺这个冬天都不会特别的好过。我觉得联赛呢对巴黎来说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当然里昂已经给他们造成了足够大的麻烦，而欧冠同曼城那场比赛将会真正检验到波切蒂诺踢硬仗的一个本领。但是波切蒂诺我们只能期待他成长进步的速度再快一点，不然的话航空母舰也会容易撞上冰山。 大脚星叔叔说波切蒂诺想什么呢？梅西不需要主教练，梅西可以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啊！ 就这让我想起了，就是这个索尔斯克亚 啊， 前两天怼那个里奥费迪南德那个，说谁说 C 罗是这个球队的战术安排者， 我 才是， 我才是啊！对，搞清楚自己的位置。 但是到底是不是？ 嗯， 那只有他自己清楚，是吧？ 嗯、 对于现在大巴黎也。同样的这种情况在更衣室里面这么多的队长、 嗯、 像刚才梁翔宇的分析当中，这荷兰国家队的队长、 嗯、 阿根廷国家队的队长，对吧，前西班牙国家队的队长、 哎、 就是这么多队长， 巴西国家队的队长， 嗯， 你怎么给他捏在一块儿？ 是啊，真是挺难的啊。 姆巴佩只要带上法国国家队队长袖标的话，这对更没法捏， 这更难弄了，所以这太考验一个主教练在平衡人事关系方面的智慧哈、还不只是技战术层面的，这边骑着乌龟啊，牵着毛驴儿去上班，说反正就目前来讲，觉得还是我罗厉害，试。你罗很厉害啊，四场六球，这太刺激了。 当然，这种隔空对话啊，梅罗之争，在未来的时间里面依然是非常热门的话题。 哎， 如果有机会，欧冠赛场要是碰一下，哎，那就更有意思了 啊，就 是吧？ 大巴黎说，曼城先让， 让曼联来 啊。那所以说，波切蒂诺的经历确实没法驾驭大巴黎这艘现在的银河战舰啊。中途换下梅西，只能说确实没找到梅西的使用说明书。 对，他也提到，就是现在大巴黎这打法核心太多，进攻方向也不明确，两个后腰完全没有组织能力。另外这边我看到赵军啊，他说在后面的这比赛，大巴黎啊，欧冠一定会输曼城，这就要看看波切蒂诺怎么来去调整了，是不是还继续保持着像在法甲比赛当中那种非常强势的，完全放在前面的攻击手 哈，看看怎么去面对曼城啊，而且曼城现在就是看挂帅啊，挂掉拉，怎么去排兵布阵了，战术鬼才，这稍不留神要是在这重要的比赛当中，哎，突发奇想，也有可能给大巴黎机会，我们也继续来说说另外的一个话题，那就是明天全运会的男篮比赛啊，成年组 U22 的比赛就要打响了。这次北京男篮能不能成为全运的搅局者？反正从这个分组上来看，不出意外，我们应该是能拿一个小组第二。 对，从这两个小组的分组情况来讲呢，咱们北京全运男篮这个阵容，虽然说刚才也提到了没有那几位非常重要的球员哈，但是像常林啊、曾凡博、雷蒙、秋天等等也是具备很强的实力。那湖北这边呢，就是卢逸文、杨林一、顾全、李慕豪等等。陕西呢是 NBL 的球队的这个队员，所以他们相对来讲可能在 A 组当中竞争力会弱一点。就是要看看和湖北包括其实辽宁的这个比赛，辽宁的阵容呢也是做出了一些 调整 吧。 所以我们看看在面对几个不同的对手的时候啊，我们自己的表现如何。宋翔呢也是非常的看好啊，北京男篮全运会的前景。那另外他也说这个亚尼斯是带队训练啊，谢立斌是带队比赛，是一个非常具有首钢基因的这么一支球队。 目前呢，北京首钢队呢部分的球员呢已经启程前往全运会的比赛赛场，因为呢我们知道在今年呢北京首钢队的大部分球员都有这个全运会的任务。在之前呢，在谢立斌指导带领下他们征战了全运会的预赛的比赛并且呢成功的晋级决赛圈。我们知道今年北京分组情况不错在全运会呢他们分在 A 组，虽然同组对手呢有辽宁队这样的顶级强队，但是呢像是其他对手包括湖北队包括陕西队整体的实力呢跟北京队的实力呢应该说是相平，或者说北京首钢队应该说他们整体实力可能还优于对方。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你小组呢前两位的话就可以直接晋级四强，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北京首钢队他们有不错的机会去进入全运会的四强。所以在之前呢也跟谢立斌指导进行了一些这种沟通，实际上他也说呢确实我们的分组情况不错，而且呢我们有比较好的机会呢进入这个前四。上届的全运会我们的这成绩是第五，那今年呢如果能够取得前四的话，无疑是一个成绩上突破。所以这部分的球员呢其实在过去的训练的过程当中呢基本上都是有全运会任务的球员跟没有全运会的球员呢进行分组对抗，整个训练的情况非常的不错，而且呢质量比较高。有球员也跟我说训练的这种强度非常大，而且呢他们觉得都累得够呛。当然说过去的一个多月基本上都是亚尼斯来带队训练，因为呢亚尼斯呢在活跃球队之后他呢更多的是担任这支球队的这种主教练，并负责整个球队的训练。谢立斌指导也是会跟他进行一些沟通，因为毕竟呢今年还有全运会的任务。而在 非全运会任务的这些球员呢，在接下来还是会继续保持训练。而且呢，像是翟耀川这样在之前有过伤病的球员啊，现在呢也是逐步的恢复了对抗性训练啊，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这边有嘉玲啊，说全运会的搅局啊不重要、 哦、 还是在 CBA 能搅一下局，首钢加油。哟，这可就是咱们首钢的后备人才的力量啊。 对， 跟平行的跟什么辽宁浙江广东咱去比一比，就知道自己在本土球员的储备上是一个什么成色。 而且呢是在没有外援的基础之上啊、 嗯、 这是真正的全华班这个本土球员之间的较量。刚才呢咱就是说了说咱们这边的一些阵容，其实呢为什么说这个搅局呢，就是要看一看咱们在小组当中一个是能不能够出线，出线的话呢将会挺进前四，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进入半决赛当中面对就是 B 组那边，像广东啊浙江啊山东啊这三支球队相对来讲比较强，尤其是你像广东它是囤积了这几支球队当中的最优秀的球员，浙江呢就基本上是稠州这个班底，像什么吴前啊朱旭航王一博程帅鹏等等，就是稠州银行把这外援一拿下啊，剩下的就是现在这一套阵容。我们看到在去年的联赛当中稠州银行这种冲击力， 对， 所以在全运会赛场当中呢他们也是具备着极强的实力的。可能对于这一次比赛北京首钢男篮啊和浙江全运队啊这两支球队，看能不能给辽宁和广东制造点麻烦，这是今年全运会最有看点的。 对，像山东也是上赛季联赛四强之一啊，这回全运的阵容没了外援，但是把朱荣镇郭浩文都给弄回来了啊。山东队虽然说是受到这个也一度受到这个欠薪风波啊有一些影响，但是相信到了全运的赛场上队员们都还是会很拼的。 欠薪这个事儿呢跟全运会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啊，所以但是他们这个组啊竞争的确是很难，就山东想要在浙江和广东队身上拿下胜利出线还需要更好的状态啊。 挺难的，因为浙江咱也看到过联赛里边那个全华班的表现啊，确实是比较神勇，所以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啊，应该说就是一个搅局者。当然有很多家里人说，干嘛非当搅局者呀？努把力，争取做个掌控者呗。还有刚才有家人说，咱们就是应该是那个竞争者，咱以一个搅局者的心态去竞争， 对，保持一个 放更开一点。 相对这个低调啊，冲击对手的心态去参与比赛。另外我觉得咱们这个教练组也很强大啊，包括刚才也连线了张云松指导，还有谢立斌指导呢，在过去的这个时间里面也曾经带队打过 CBA 的比赛，是吧？所以呢咱们这个教练组之间的竞争合作也是提升球队战斗力的一种重要保障吧。 这边大脚星叔叔说，那可能咱们这个全运会啊还得看看曾凡博的态度，我觉得小曾在此时此刻都已经合同各方面都已经是理顺了， 对， 这个时候还不在全运会上表现一下自己吗？啊，让全国球迷也看看曾凡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实力。 哎，这是证明自己的一个最好的机会，对吧？ 嗯， 之前的所有的一些新闻可能对于小曾来讲呢负面的相对来讲多一些，是吧？那通过全运会的比赛来证明一下自己，来提升自己真正在篮球赛场当中的影响力。 确实，因为咱光是听啊，也看小曾的训练，也看过些许的青年队比赛的一些片段，但是真的看他在场上比赛表现怎么样，还都是一个大的问号，需要去证明一下。7720说，我们今天另外一个话题是全运冠军厉害还是奥运冠军厉害哈？7720说，昨儿看了女子举重87公斤及以上的决赛，李雯雯实力超群，轻松夺冠啊！这抓举还抓出了平时训练都没抓出过的144公斤，这可是大多数的选手挺举都达不到重量啊！他那个，胡健的教练啊，很娇小啊，也很可爱，又是揉腿又是捶背的，服务很周到， 很周到。这没办法，这叫什么？地表最强女性。 汪顺是地表最优秀男性。 这边还有地表最强女性， 因为没有这个就地表没有女性能比李文文举的重量更多 更多的啊，这确实是站在山顶上的人。 对， 小奥同学说全运会冠军难度系数挺大的，毕竟这是证明自己水平在国内同行当中的位置，赢得大家的认可，那个心理压力可能比奥运会更大啊，就是尤其是在一些优势项目当中而且我们看全运会上也有很多的在奥运会上差一丢丢拿到金牌的这些优秀选手们啊，也都是向着自己的那个金牌发起冲击，包括像咱北京的这个巩俐奥运会的赛场上 是铜牌， 铜牌有一些遗憾啊，但是这一次在全运会上也是如愿拿到了这块金牌。 当然呢，在乒乓球赛场当中啊，在举重赛场当中啊，体操啊等等这些项目，我们的这个优势项目里面竞争就变得更加激烈了哈。 嗯， 在奥运赛场当中非常遗憾的肖若腾最近在全运会赛场上现在成为焦点 是，所以这就是全运和奥运之间的联系啊。因为昨天咱们在跟孙大爷连线的时候孙大爷不也说吗，以前的全运会是放在奥运会之后一年，后来改制了之后是为了奥运去选拔人才练兵，然后放在奥运前一年来进行 但是现在呢，对于咱们这些参加全运会的这些奥运选手难度是非常大的，在于他们从奥运回来之后啊，要进入到一个比较长的隔离期，而且在这个隔离期当中呢，是很难保证正常的身体训练，这也就是给他们在全运赛场当中去拿金牌出成绩提供就是制造了很多很多的麻烦。但反正昨天啊，我看这个游泳比赛发现他们自己练的都挺好，虽然说游泳比赛隔离在酒店里面没法游是吧，但是体能保持的都很好一到游泳的泳池当中披荆斩棘这全运会这些就国内的一些选手和奥运级别的选手还是有差距 确实那毕竟是经过了层层的筛选优中选优出来的选手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国际足球的赛场林皇你看能有那个助攻人家对手的乌龙也能自己大杀四方Andy Love 龙警察就是在微博上说你的林皇这回真是无限猖狂了 年少不知有林皇错把梅罗当球王 希望这句可以成为一句至理名言保持住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也继续祝大家中秋快乐 庆中秋去哪儿？ 去哪儿都是人， 我们一起去探险吧！招商银行小招喵冒险岛号抵达赛特奥特莱斯，和我一起寻找传说中的惊喜吧！ 小 招 喵 在 快闪 电 现 场 等 你 哦， 就在北京赛特奥莱。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仍有小到中雨，伴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可达8级左右，出行注意防风防雨，不要到山区地质灾害高风险地带游玩，气温不高请合理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8级左右转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近期降雨多，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2到15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2，体感偏凉，夜间舒适度指数为2，体感偏凉。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2，照射强度弱。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